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明明已经入了冬了，这两日雨居然下得没完没了。府里没什么事，公孙策在房里看书写字，闲时似花弄草，倒也自在。端木翠是前儿来府里住的，展昭外出公干有些日子了，他一个人住那么大宅子着实无聊，跟几个下人也说不上什么话，索性又跑到开封府来住了。是的，又跑来住了。基本上公孙策已经总结出规律来了，展昭一旦外出不出十日，端木翠是必会到开封府来住的。 府里热闹啊， 若是问他，他多半是这么说。其实有什么热闹的，公孙策还真不觉得，不就是自己和大人常年驻扎，张龙赵虎他们经常进进出出吗？啊，对了，还有且子琴且姑娘，他同张龙的婚事也差不多定下了，这些日子在府里进出的也频繁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比起他和展昭住的那个大宅子，是热闹多了。说起来也是，皇上怎么赐了那么大一进宅子呢？这个问题公孙策和包大人聊起过。据包大人透露，皇帝赐这个宅子也不全是为了展护卫，据说还考虑到其他因素，比如晋阳收妖、宣平疫情、皇城除孽种种。当然太后在其中也功不可没，他对着皇帝不无感慨地说道。 哦，原来展护卫娶的是那姑娘，我见过，讨喜得很。 于是三绕两绕，绕出这幢让端木翠怨念无比的宅子来了。有一次公孙策上门去看望两人，当着展昭的面，端木翠对他长吁短叹。 这么大的宅子都能放牧了，展昭又三天两头不在，我看过不了两年我就成深闺怨妇了。 彼时展昭正在旁边喝茶，闻言扑的一口喷浆出来，呛咳不止。公孙策憋笑憋得肚子都疼了，他可从没见过端木翠这么精神的深闺怨妇啊。念及前世，公孙策不觉微笑，手中小毫略沾砚上墨，正要下笔，门外忽然传来哎呦一声，听声音像是端木翠，公孙策吓了一跳，赶紧出来。果然廊下街旁，端木翠抚着脚踝坐在地上，头发衣裳尽数被雨打湿。公孙策也顾不上打伞，忙过来扶他起来，低头时看到街上青苔一抹踏痕，便知道他是踩滑了。进屋坐下，撩起衣裳看，脚踝处果然青紫了一片。公孙策找出药油来，一边递给他，一边叹息： 唉，还是不是习武之人，连走路也走不稳当。 端木翠一边吸着气，一边往脚踝上抹药油，也顾不得搭理公孙策。公孙策倒是不以为意，顿了顿，又问他， 这么急匆匆过来，为的什么事？ 也没什么，方才路过灶房，里头问先生今晚想吃什么。 灶房下人也忒不懂规矩，什么时候都指使你做事了。 哎呀，又不是他们指使我的，反正我也是闲着，又不想看小青花跟张龙他们打花牌，就找个借口过来了。 还在打？怎么，张龙他们不当值吗？ 开始是跟王朝他们打，后来张龙他们回来换班，又跟张龙他们卯上了。好在打着玩，不当真讨银子，不然的话张龙他们哪里肯的。 也是，老早输怕了。那大人那头呢？ 一直在书房里写折子，我寻思着是为了黄河水患赈灾银两被吞的事。听说负责赈灾银两调配的王千哲是庞太师的门生，看来这趟 又要跟太师杠上了。 反正跟太师杠上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那天我还跟展护卫说，幸亏咱们开封府没有挨着太师府，否则在朝堂上吵，回了府也吵，那可真是永无宁日了。 端木翠噗呲笑出声来。冬天里日头落得早，又下了一日的雨，到晚间更是冷气渐人。端木翠早早便睡了，她睡的正是展昭卫离府时住的屋子。展昭成亲离府之后，这屋子就一直空着，大人言说不定展护卫以后还要住的。没想到展昭住的次数寥寥，反倒是端木翠光顾的时候更多些。公孙策却是一如既往的晚睡，读了几张淮南子，又临摹了几幅兰亭序，方伸了伸懒腰要去洗漱。外间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接着便是小心翼翼的叩门声。 公孙先生，展大人过来了，说是接夫人回去。 公孙策一愣，忙披上外衣带了伞出来。叩门的小衙役毕恭毕敬站着，公孙策问他， 展大人呢？ 话音未落，便看到展昭撑伞自角门过来。雨下得不小，他的蓝衣下摆都有些湿了。公孙策挥挥手让小衙役下去，又弯腰将手边的伞搁到墙边。 公孙先生。 方直起身来，展昭已到了眼前。公孙策微笑， 展护卫几时到的？下午还同大人说你得两三日才到呢，别是惦记那丫头又连夜赶路赶回来的吧。 展昭没应声，公孙策看他神色便知又是猜中了，摇头笑道， 下次若不放心带那丫头同去就是了，她就算帮不上忙也不会坏事的。 此趟倒是顺利，本要跟大人报备的，但大人已先就寝了，明日再报不迟。端木睡了吗？ 可不，早早就睡了。 公孙策看向端木翠的房间， 早熄了灯了，你也别吵着丫头了，明日接她回去不迟。 展昭犹豫了一下，不说好也不说不好。公孙策见他这般，登时醒悟，暗骂自己糊涂了。他这样紧赶慢赶回来，想来就是想早些见到端木翠的，自己反让他明日再来，岂不是大大不妥呢？连忙改口道， 外头雨大，路上回去也不方便，不如你今晚也宿这头。 展昭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听内里呼吸云停，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额顷动作极轻地推门进去。这丫头又忘记上门栓了，以往两人在一处时总是她最后把门给栓上，端木翠老是不记得，问她时她反有理了， 我在瀛州那么些年也没上门栓啊。 你若是同他讲凡间不同瀛州的道理，他又歪理一大堆。 展昭，锁门这回事呢，防君子不防小人，那些个盗贼若是想进来，上不上门栓他们都进得来的。 横竖都是他有理。展昭关了门，动作极轻地走到床边，屋里并不很黑，依稀辨得出他熟睡时的样子。展昭微笑着俯下身去，隔着被子搂着他。端木翠身子一绷，登时就醒了，眸中闪过惊惧之色，忽然间又醒悟过来，喜道， 展昭。 展昭伸出手狠狠刮他的鼻子， 越过越回去了，睡这么死，旁人进屋到床边都不知道，叫人拐走了怎么办？ 端木翠受了他这么一下狠刮，伸手去揉揉鼻梁，居然很是有理。 这是在开封府吗？ 哼，不管是在哪儿，都不能这么掉以轻心。 端木翠笑嘻嘻的，也不恼，末了柔声道， 几时回来的？ 展昭不答，低头吻了吻他的面颊，伸手进去搂住他纤细的腰身，忽然便咦了一声， 嗯，又瘦了。 才没有，不能罚我吃饭。 展昭忍俊不禁，扑地笑出声来。端木翠这才醒得他是逗自己，气道： 狡猾，哼。 端木翠重新临凡之后倒是能吃些荤腥了，只是饭量总是那么一点点，有时比小青花吃的也多不了多少。展昭在时总是硬逼他多吃些，外出时无法监督于他，便与他约定要吃好睡好，若是回来发现他瘦了，以后每餐就要多罚一碗饭。端木翠对这一碗饭甚是触头，每次都绞尽脑汁耍赖避过，谁说他瘦了他必是要着急的。展昭一边与他说话一边更衣上床，这床不算宽，端木翠往床内让了让，给他腾出地方来，方盖上被子，忽觉腰上一紧，展昭揽了他的腰身，又把他抱到外侧来，柔声道： 好不容易捂暖了这么丁点地方，又去睡凉的地方做什么？ 若是我睡外头掉下去怎么办啊？ 捞上来便是。 黑暗中，端木翠朝展昭吐了吐舌头，也不知他瞧见没有。顿了顿，展昭的呼吸声渐渐匀长，端木翠反睡不着了，也想着真掉下去了展昭会不会知道。这么想着，促狭之心顿起，悄悄移了身子往边上去，方移了寸许，展昭手臂突然穿过他身下，略一用劲将他抱起放到自己身上。端木翠吓了一跳，低头时见展昭眸间闪着促狭笑意，不觉也笑出来，低声道： 你还没睡着吗？ 展昭吻了吻他的唇。 真睡着了，你掉下去怎么办呢？ 说着略转了身，又将他送回里头去，那里已经捂得暖暖的。展昭帮他掖好被角，低头见他眸子晶亮得很，便知他还没有睡意，笑道： 这几日在家里都做什么了？ 端木翠委实想不出有什么新意的事，想了半天才老老实实道： 唉，脚摔了一跤。 哪里？ 脚上。 展昭下意识就想起身，端木翠连忙拉住他： 哎呀展昭，你莫要起来坐下的，这被子里就这么点热气全让你放跑了。 擦药了没有？ 嗯。 走路疼吗？ 有点，过两日就好了。 一时无话，两人静静相对，听外间雨声零零。良久，展昭才低声问道： 端木。 嗯？ 我外出这些日子自己在家闷不闷呢？ 不闷啊。 黑暗中，展昭的唇角扬起笑意来，他伸臂将端木翠搂在怀里，想了想道： 这趟我又出去了14天。 16天。 他赶紧纠正。展昭微笑，低头温柔地看他： 还说不闷，多少天都记得这么清楚。 端木翠一时拿不出话来说，咬了咬唇角，低声道： 反正不闷。 那气不气啊？ 气什么？ 总也不在，3天2头往外跑，差点把端木气成了深闺怨妇。 端木翠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往展昭怀里缩了缩，顿了顿才柔声道： 真的不气。 为什么不气？ 展昭抚着他如云般散下的长发，低声问他。他仰起头来，凑到展昭耳边低声说： 因为展昭以前等我的时间比我等展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啦。你等我时都不知道我是生是死，我等你的时候起码还知道你在哪里。若不是等你，我怎么会知道你等我的时候有多难挨？便是让我再等你久些也没什么的。 他说的极是认真， 说话时的温热气息惹得展昭的耳根痒痒的。展昭忽然就翻身起来，低头认真地看他。 我在想，能不能有个法子，让端木一个人在的时候，别那么闷。 都说不闷了，什么法子？ 如果端木有了孩子，是不是会好些？ 那不是还没有吗？ 是啊，所以要努力啊。 端木翠忽然明白过来，他在说什么了。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咬着嘴唇偏开头去，奈何展昭居高临下，怎么避都避不开他的目光。 随便，你看着办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